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北部地区有沙尘天气，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1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六啊，我们跟大家还是照例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焦景收律师。焦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法律问题啊，您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的，然后让焦律师呢好好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包括呢这两天我们也是在群里看到了很多朋友问的一些关于法律的问题、 嗯、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统一的给大家来回答一下啊。另外呢，如果大家这个想参加我们明天的这个看房团啊，明天呢我们是去霸州，带大家上午呢看看房，然后中午管饭啊，下午呢我们泡泡温泉啊。 哎，太好了， 春暖花开了是吧？这个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因为这次是自驾哈、啊，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亲戚是朋友什么的哈、啊，然后明天呢，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房、泡泡温泉的、赏赏花啊，都可以来报个名。但是报名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公众号上啊，有很多朋友来这个报名参加报名这个，但是呢，您一定看看我们的这个回复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问您，比如说那个您确定几个人，然后电话留下或者怎样的哈、啊，或者加一下微信之类的啊，因为我们到时候会发这个集合的地点给大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公众号上的回复啊。好的，那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哈、啊，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上半段呢还是啊来跟大家说说案例啊，通过这个案例呢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其中的一些法律的知识点。那下半段呢这个一起的集中给大家来回答各种问题啊。 好的， 那第一个案例我看是关于这个不能上市的央产房的事儿哈，因为最近啊，我也是看到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想买一些这种什么学区房啊， 嗯、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房子，这种房子大多呢，可能都是这种特殊房产， 对，没错， 有央产房的、嗯，也有这种公房的，是吧？ 对，它相较于咱们这个商品房，普通的商品房， 有一点 特殊性，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些特殊性呢，有的时候啊。就能导致可能不同的一些结果， 没错 啊， 可能是出现一些法律风险啊。 对对对、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央产房的事儿啊。这个央产房，咱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央产房。 哎，这个、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个历史产物了，就是因为在一些央企或者是国企， 嗯、 当时它这个地啊，都是划拨的， 嗯， 划拨的，不像咱们现在这个市场上， 商品房 对、 啊、 商品房都是招牌挂、嗯、啊， 对， 所以它土地性质不一样，然后并且这个 开发的这个建设单位不太一样，所有权最早的所有权人不太一样，所以说很多情况下它定性为说是央产经济适用房或者是央产房。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房产都属于特殊性，比如说像一些比较机密性比这个比较强的一些机关单位，比如说航天系统的，那么它这些房子很有可能就上不了市啊、 嗯嗯。 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呀，或者是一些央企的房子呀，那么它可能是在一些大院里面，它可能也很难上市，或者是因为土地性质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是调整，它也不能上市啊、 嗯嗯。 所以说，央产房特指咱们这个土地性质啊，跟咱们普通土地不太一样这一类房产，并且，它对上市的要求，根据咱们国管局的相关文件的规定，那么每一个央产单位或者是央产单位这个集资建的这个房子本身，那么不太一样，在咱们的蓝岛的那个交易大厅啊备案的或者是有档案的这个房产情况不太一样，所以它的上市要求也不太一样，所以这类的房产可能对于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有的可能比较熟悉，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房改的时候啊，这一大批的央产房非常非常多，都可能流通到咱们这个职工手里，有职工来购买，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慢慢的这些央产房能够上市交易了，那么问题也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在上市交易之前，那么这些房子它对外部不能流转，但是不代表它没有交易，有的可能就是私下交易，这个本单位的这个员工，职工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单位之外的人，或者是单位内部自由流转。大家知道，一般发生争议纠纷，要么是一方这个诚信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不遵守这个契约，还有一种可能是外部的原因，就是咱们说的房价上涨，然后有巨大的利益在驱使，然后造成咱们原有的卖房人他可能心里不平衡，所以说基于上市央产房上市交易过程中，那么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就是卖房人出现反悔，这是央产房纠纷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卖房人不愿意卖了， 不愿卖了 啊！能够上市交易了，他不卖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这个央产房本身它就不能上市，那么你想让这个卖房人给你过户，也是不现实的。 对， 现实这种客观上也不可能实现。如果说能上市交易了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就是他不卖。那么咱们作为买房人来说有没有办法？我看到这个案例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咱们的这个卖房人若干年之前双方用一个很低的价格把这个央产房进行了交易，但是上市交易之后，那么现在能够上市了，那么作为咱们卖房人来说可能有种种原因 违约了， 反悔了， 就 不想卖了，是这么一个案例啊。 在说这个案例之前啊，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来问一下，因为刚才咱说过，就是可能有些房子呢，它可能因为特殊性，它不能上市。那比如说我们在买这类的这种房子的，就是央产房的时候，那是不是一般情况下都是，比如说有人去买你的房子了，然后卖家才会去跟单位去申请，是什么能不能办？他没有不可能说在这个签合同之前先让卖家把你自己的房子能上市了，然后我们再去找买家吗？ 是这样的，这个不由咱们卖房人决定的。就是每一个房产项目，你看我们在二月份左右办理的一些案件，我们也发现一些情况，这个是跟国管局下的文有关系，跟这个原产权单位他们是否申报，国管局是否审批，有关系，还有这个地的这个性质，土地性质有没有发生改变，由原来的划拨调整为现在的这种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商用有没有做调整等等，这些因素可能都决定了这个房子能不能上市，而不是由咱们卖房人来决定的，卖房人永远决定不了这个事情。 那比如说他因为他比如有些人他可能把这个房子就挂出来了，那我们买家怎么才能够保证说我能知道他这房子到底能不能上，不能上市我就别费这时间了嘛。 这个就是咱们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一定要去关注的一个最前提的问题，就是房屋核验。这也是很多的第三方机构，就是咱们说的中介， 他们在办理这个相应的房屋交易过程中，居间服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就是一定要对房屋进行一个严格的核验，就是咱们说的房屋的性质，除了看房本，你还得去这个住建委，现在叫不动产登记中心，你要去核一下这个房屋的性质，如果上面写的就是央产房，那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去关注，可能要去这个原产权单位的这个房管部门，你要去核实一下这个房子能不能上市交易，这是一块。还有一块，据我了解，有一些中介机构还是比较严谨的，他会到蓝岛去核一下，因为蓝岛有档案才有可能上市交易，如果蓝岛连这个房子的档案都没有，那这个央产房一定是不能上市交易的。所以说在购买，如果说这个房子，那么你不知道它的属性，不知道它的性质，第一步先看咱们的房本，看房本是什么性质，如果上面写的几个大字央产经济适用房或者央产房、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注意了、这就是咱们说的特殊房产。 对 啊，那这第二步，那你最好是让中介啊去这个原产权单位去核一下，再去蓝岛那块啊，蓝岛大厦那边就是关于央产房上市交易这个大厅那块，再去核一下。你只有通过了前期的核验，才能够确定这个房屋能不能上市交易。 对， 如果说这个房屋不能上市交易，那么你们签了合同了，对于咱们买房人来说，这个风险我们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来说，以及我们律师在代理大量案件过程中我们发现的这种情况，就是出现纠纷的概率非常大。当然这个跟市场也有相关性，如果说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房地产行情一直很稳定，或者是它有可能往下落啊，当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我相信这个买卖双方的这个交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比较稳定的，不会出现咱们说的卖方人啊、有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要反悔。那么如果说就像咱们前十年的房地产行情一样，那么房子是一路上涨，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咱们卖方人来说，他心里一定是不平衡的。在我们了解的是，在90年代或者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一次房改，那么央产房大量的进行内部交易，可能卖给同单位的职工，或者是向社会的其他有关系的，或者是就咱们说的啊，就是朋友亲戚这种，就是做这种交易，因为央产房交易更多的是熟人之间或者熟人介绍，这种交易会多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这十年，那么这种私下的交易非常非常多。那个时候北京地区的这个房价相对而言比较低，他们在购买职工在购买央产房的时候，他们可能成本就几万块钱或者是十几万块钱，但是他要转手转到这个同事或者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可能溢价也就三倍四倍五倍这样子啊，也就是说可能四五十万啊，五六十万这样啊，就可能买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两居啊。那么因为央产房大家知道啊，央产房它的大面积的相对来说比较少啊，都是八九十平米的呀，120以内的这种小面积的这个房子。那么在上交易完之后，那么房价这十年那房价一路上涨，所以央产房纠纷在我们经历的这么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们发现还是蛮多的啊，每年都会接触到几例，就是买房人找到我们说，焦律师，卖房人不卖房了，那个房子是央产房，他说了央产房比较特殊，他想卖就卖，不想卖就不卖，说主动权完全在他手里。所以很多的买房人对这种纠纷就内心很恐慌啊，当然这种和解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因为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最早他买的时候可能就几十万块钱，现在可能是十倍的溢价，那么卖方人肯定会，我见过的卖方人出口要200万，就是说你看这房子是央产房，当时我卖给你才六七十万，现在都涨了五六百万了，那么你给我200万，我给你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但是这个买房人当然不干了，所以说这种利益的横平很难实现，最后可能往往是以买房人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卖房人配合办理过户，或者是卖房人真的出于这种投机也好，出于这种这个利益驱使也好，他也去起诉啊，去起诉说我要求解除这个合同，或者是认定这个合同无效，要求把这个房子收回，我把钱退给你，所以说 就出现一个卖方人主动要求解约，或者是诉求合同无效，或者是买方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同时要求配合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央产房纠纷当中咱们北京地区啊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针对这个案件啊，咱们具体的来说一下啊。 嗯， 刚才说了这个案件，反正总之吧，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之前这个上不了市，但是后来上市之后，然后卖家反悔。 基本的案情也是这样。 对，就这意思啊。 对对对对，他这个我看到他那也是，你看也是邻居啊，也是邻居，说是这个在08年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也是好朋友，因为这个孙光啊，当然都是化名了啊，都是化名了，这个孙光那么跟这个张发啊是这个邻居，那么双方就这个自己的央产房进行了这么一个交易。那么到2016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央产房呢上市交易的这个政策就发生了变化。一般情况下都是国管局就某一个这个央产单位的这个房子会出一个规定啊，这个规定会下发到这个单位，说哎你这个系列的房子，比如说哪一栋可以上市了，那么这种情况拿到蓝岛去，那么备案或者是建档，这种房子就可以上市交易了。那么这个情况也是，所以咱们这个张发是买房人啊，那么买了这个房子的时候就一看哦可以上市交易了，所以就找到这个孙光说什么时候去办理过户孙光只是说那你稍微等一下吧啊，但是到2016年底的时候，这个卖房人就明确告诉咱们这个买房人说，我不准备卖给你了，因为这个房子涨得太高了，你看看我把钱退给你，你把房子还给我吧。其实从08年双方买卖这个房子到16年这个卖房人已经明确告知咱们买房人不再购买，不再这个出售这个房子，要求收回房子，已经过去八年了。大家知道这八年，从08年到16年，这个期间房价涨得还是挺高的，所以说对于咱们买房人来说，他肯定是不同意的。最后就是诉至的到了在这个法院，那么两个邻居，两个发小就打起架了啊，到法院去让法院来解决这个纠纷。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是也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是央产房，那么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上市交易，或者是我明知道它不能上市交易，那么我们签了这种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合同必然的无效，或者是必然的有效？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说这个央产房上市交易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说已经取得了这个房本，那么原产权单位已经建立了这个住房的档案，第三个呢就是相关的超标情况，那么在这个原产权单位已经做了这个超标的处理第四个呢就是不属于国家安全保密的特殊部门的一些住房。那么如果说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原产权单位再向国管局去申请，那么批准之后，那么就可以上市交易。那么这个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这个房子当时双方交易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不能上市交易，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房产即使是不能上市交易，但这个合同本身还是有效的。因为在这个合同当中，如果它没有任何合同法52条的这种无效的法定情形的话，那么谁都不敢推翻那个合同说它是无效的。我们见过最多的这种央产房的纠纷，就是一般都会认定不管你一般都是在可能2000年左右签的这种合同比较多。那么2000年左右签的这种合同，你只要不违反咱们合同法52条关于无效的这些法定情形，比如说严重违反国家的这个法律啊，强制性规定，或者是恶意串通啊，损害其他人利益啊，这种情形只要不符合这些情形，那么这个合同就是有效的。回到咱们这个本案，那么这个合同最后法院也是认定它是合法有效的啊。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央产房不能上市交易，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我刚才说了，再重复一下，就是只要没有 合同法52条的这些情形，那么这个合同那么就是有效的，并且因为当时签订的时候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咱们这个央产房说当时签约的时候不能上市交易不代表未来不能上市交易。我们看到很多的合同都有这样的条款，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上市交易，但是双方还是要进行一个买卖行为，等待这个房子能够上市交易的时候，那么双方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其实这个是我们叫附条件的合同。那么既然这个条件没有成就，那么相应的过户的一个程序它也没法去实现。如果能够上市了，那么你卖方人应该依约，就是咱们说契约精神，要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去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合同效力。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一类的案件，很多卖房人都比较猖狂，说他是特殊房产，我只要不给你配合办理过户手续，那么你买房人就没招，你也没办法，并且很多人就扬言说你去法院也没有用啊、所以很多买房人就很担心， 对， 说我十年前买了这个房子，现在还被卖房人给牵着鼻子走，这太冤大头了。其实这种认知我们认为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在做类似案件过程中的一些总结。这一类的案件，如果说是咱们买房人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是前提是认定了这个合同的效力啊，认定了效力，那么这个房子还已经具备了上市的条件。即使你买房人不配合，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行这个合同，卖房人配合咱们买房人办理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这个手续，那么这个判决内容它具有可执行性。如果卖房人不愿意或者是不主动配合咱们，因为他可能要去拦导去交那种什么物业费呀、供暖费呀，要并且还有一些档案的补充。这个具有人身性的，就像很多卖房人说，我不去这些手续办不了，我就不信你法院能把我怎么地啊。这是很多就是想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那个卖房人一种想法，一种心思。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年底刚办结了一个类似的案件，对方也是这种心态，就是不配合，最后我们去申请强执行。经过了，当然是周期比较长啊，经过了3个多月，法院没有在对方配合的情况下，照样给我们执行，对我们拿到这种红本的，就是不动产登记证。所以说，我也提醒咱们广大的卖方人，如果你真是违约了或者怎么样，你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就认为法院的执行力度没有那么大。不，现在法院执行力度非常大，除了把你拉到这个征信系统之外，可能对你的各种征信，包括你过户，你不去配合办理过户，照样可以实现咱们买房人要求办理过户手续的这个诉求。所以说这种观念或者是这种法律上的认知，一定要做一个校正啊。 那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比如说刚才说到，就是这些房子是可以上市了啊，可以上市之后呢，如果你不配合的话，那法院可能会有这个强制执行。 对的。 那如果比如这房子现在不能上市， 哎，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但是他们之间也经过了一些交易，也有这样的合同，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合同还有没有效？还有，如果不能上市，这个房子怎么办？ 哎，这个主持人提这个问题特别好啊，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后面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还不能上市交易，那么买房人能不能去法院起诉要求他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或者是卖房人能不能因为这个房子不能上市交易而解除这个合同？实际上现在可以明确告诉咱们听众朋友的是，这个合同只要不违反咱们52条的这个规定，合同法52条的规定，那么卖房人如果去法院去申请解除合同，说你看现在的这个房子还不能上市交易，合同目的没法实现的，那必须解除啊。但是法院不会支持他，一般都会驳回。在我们代理的大量案件过程中，我没有见过说这个房子目前还不能上市交易，卖房人一起诉房子就解除。大家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当时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你们都签了字画了押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客观的一个情况是，人家买房人已经在这住了十几年， 甚至有可能是20年的，那么也要考虑一个交易的一个稳定，对吧？不可能说已经住了20年，因为你的一个起诉随时可以把咱们买方人或者买方人的全家全都清出去，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买方人是不是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他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呢？其实这个也不能，因为他还不具备上市的条件，那这种情况下 住着吧， 对，你只能是说哎，保持这种平衡，维持现状， 就住着。 什么时候能够上市交易了，咱们买方人那么可以要求卖方人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如果说一直上市不了，那你就一直住着吧，你的居住权你的使用权通过这个合同是完全可以保障的，这是没有 问题，只不过就是不能买卖而已， 对，你不能再去倒手，当然你去倒手嘛，这个后续的麻烦和纠纷会更多， 对， 你倒的手越多，后面的就是最后这个接盘的这个，可能它的风险越大，是这样。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说说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再唱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别害怕现在的离别啊，微笑着挥手说再见，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再远的风景啊，我们会到达。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在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经济园区管理局主任杨玉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